走在风中，今天阳光突然好温柔，天的温柔，地的温柔，想你抱着我，然后发现你的改变，孤单的今后，如果能要怎么度过？ 天边风光，身边的我都不在你眼中，你的眼中藏着什么，我从来都不懂。没有关系，你的世界就让你拥有，不打扰是我的温柔。 不知道，不明了，不想要，为什么我的心 明明是想靠近，却孤单到黎明。 不知道，不明了，不想要，为什么我的心 那爱情的记忆总是在孤单里， 再把我的最好的爱给。不知不觉，不情不愿，又到巷子口。 我没有哭，也没有笑，因为这是我。没有预兆，没有理由，你真的有说过。 如果有，就让你自由。我给你自由，我给你自由，我给你自由， 我给你全部全部全部全部自由。 如果有，就让你自由。